解啦，因為嗰個嘅叫做啊，叫做咩話？嗰、那個即係中聯辦法律部 黃振文咯， 黃振文咧， 其實佢係幾個官階係幾多級咧？我想問。 好低嘅咋？ 有冇聽眾知道話俾我哋聽呢條黃咩文話？ 黃 振文， 黃振文啊， 法律部部長啊， 法律部部長。 呢條黃振文究竟佢個官位係乜嘢咧？中聯辦副主任啊？有冇係咪 部長？ 唔係部長都主任都唔到啊， 未到主任， 咁咪即係同酒樓部長差唔多啫。 部長即係一部之長， 唔係咯？點解大家覺得佢講嘢好似聖旨咁嘅咧？ 中聯辦應該有好多個部噶嘛，咁 中聯辦部副主任都八件， 係咯， 未計張曉明嚇，計埋張曉明九件，即係話佢喺九件再下一級啦，即係部啊嘛， 係啊， 同級嘅可能有十幾件嘅喎，係嘛？法律部啊嘛，係嘛？ 法律部啊， 唔係咯，即係同佢同級有十幾件啦。是吗？咁点解佢觉得自己好似喂，即係等于有个叫做副局长马乜鬼歪嘅个人唔见咗文件嗰、那个发展局啊，俾人偷咗文件嗰、那个。 是是是发展局马少祥。 马少祥係啦。即係记都记唔到嗰啲名 字。 是啊。是吗？如果马少祥有朝一日俾人偷咗偷晒啲文件，大家觉得冇所谓㗎嘛，其实。咪有叫得佢囉，一条咁嘅蛋散。即係一个黄振文，大家即係我覺得香港有病喎，真係。一個咁嘅中聯辦法律部主任噏埋啲咁嘅垃圾嘢，我覺得就大家最好要唔好睬佢，我覺得。直情係 call shoulder 佢就算嘅，我覺得。亦都唔需要轉載，唔需要討論，我覺得真係。如果嘅話，香港真係好唔得閒嘅，其實。 喂，但係咧，即係佢嘅講嘢就香港傳統媒體真係變，即係好得好行喎。 我覺得係因為夾定嘅。嗱，我有個理論嘅。TVB 好，其他報紙好，明報好呢啲咧。其實他為什麼 play up 這些我們叫做都不是蛋散官員，是餅碎官員， 好品 那些九品芝麻官都不如的言論呢？我覺得是因為呢，這個是官方的宣傳，所以他們就要幫手去洗香港人的腦， 那他就代表官方咯，他這樣說 是 啊，先講講黃振文講咗啲咩啦，即係佢講咧就喺一個嘅叫做基，你知啦，而家係回歸二十週年，就好多呢啲咁嘅所謂一國兩制嘅。 咁咪嗰啲數點開啫？區議會嗰啲數點開啫？ 啊，好多呢啲咁嘅 歌唱比賽啊，嘉年華會啊， 嗰啲係另一種啦。呢啲啊，嗰啲研討會啊， 研討會啊，基本法研討會 咧，好多論壇嘅。 佢就即係差唔多講到嘅意思係咩咧？即係所謂嘅一國兩制咧，如果呢個兩制咧。到最後個實驗不成功的話咧，咁啊國家咧就冇乜所謂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到最後咧係香嗱依個言論，依種言論咧其實唔係淨係佢講過嘅。之前有一個更高階嘅一個嘅中央官員講過，好似就係張德江嘅。張德江嚟過香港講過呢啲咁嘅説話，即係話到最後係咩啫？係你香港死啫嘛，我哋冇乜所謂㗎咁樣。咁啊話如果一國兩制實驗失敗嘅時候咧嘅意思。兩制嗰個嘅存在就未必一定唔一定繼續存在落去，即係威脅香港人，就話就好可能係一國一制。嗱，成個 context 係咩咧？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首先佢哋點諗先？佢哋而家諗嘅諗法就係，無論我哋所謂嘅釋法，我咪反對釋法嘅；無論我哋所謂嘅佔領中環運動，希望爭取一個嘅真普選，佢覺得呢啲嘅行動一啲行為咧，都係。侵害了他們的主權，國家主權就侵害了一國了。這個看法當然跟香港人很不同，香港人說喂，就好像昔日佔領中環覺得喂，我們是爭取一個基本法落實嘛，這個是我們的即 promise， 我們 是其實在一個基本法的框架之下來去爭取嘛，冇違反咩一國嘅原則㗎。咁而家就算你話釋法咁樣，都係話講緊用翻基本法嘅框架之內，我哋覺得喂咁樣釋法係違反基本法喎，咁嘅方式釋法。咁所以我就覺得咧，而家你就真係阿黃振文，如果係代表緊某種程度中央嘅官方睇法，佢哋嘅睇法就係而家我哋無論反釋法好。無論我哋爭取真普選都好，無論呢個曾俊華 ，even 曾俊華佢個講嘅普世價值都好，都係違反緊一國，呢個威脅緊國家安全。 我覺得都其實佢即係咪法律嘅專家或者點都好啦，或者佢講嗰種即係都係用一種法制去講咧，其實都係嘥氣，即係其實都係政治啫嘛，即係佢覺得你任何嘢。都是即係總之佢唔啱嘅，或者你威脅到佢嗰個主權嘅，佢咪話你係違反一國咯。講咩法律即係 其實扮乜嘢法律專家嘥 Q 氣啦， 有乜法律可言咧？ 大佬即係 即係我覺得香港嘅傳媒係好幼稚，我唔知佢真黐定假黐。呢啲根本上大家都知道，以共產黨嘅馬克思主義嘅觀點咧，所謂法治咧，其實係有階級性嘅。階級性嘅話咧，就係叫資產階級法權。香港呢套法律，咁所以對佢哋嚟講，佢哋都唔會重視呢樣嘢。第二係咩呢？佢哋嘅法律係專政嘅工具嚟嘅。大家唔明咧，其實即係法家思想啦。所謂以法治國咯，係咁嘅意思啦，係以法律作為專政嘅工具，即係話個政治係指揮個法律嘅。所以呢啲法律專家其實係政棍，講完噶啦，已經係。咁我覺得佢哋點解係啦？點解咁會成日會派呢啲咁嘅左嘴出嚟咧？我覺得佢係一個手段嚟嘅，就係咧攞嚟兇你香港人，兇你香港人咧就打窒你，打窒你之後咧就等你嗰個士氣涣散又好，或者係灰又好，乜都好咧，咁咧佢咧就會逐步進逼。所以我就話香港嘅傳媒係幫兇嚟嘅。如果呢啲咁樣嘅政棍所講嘅嘢，你只要將佢 play down， 當佢係垃圾，即係當佢係呢個太極宗師咁處理得嘅。一系就笑 Q 佢，系咪先？佢嗰啲垃圾廣東話就不斷碌，佢咪話自己講廣東話講得唔好，大壓力啊嘛。喂，大佬，我都話啦，英國人喺香港啊，鍾日傑喺新界做李文官嗰陣時係識講圍村話噶。港督金文泰啊，係識粵語國語嘅係。呢啲咁樣嘅由曹二寶開始到呢啲黃振文，呢啲大陸派落嚟嘅官啊。是冇一個願意學廣東話，淨係呢樣嘢你已經比唔上英國佬喎。話俾你聽， 佢要你學普通話嘛？而家 咪係咯。喂，你話我哋點解唔去籍？點解我哋唔反籍？喂，人哋係優越過你嘅，事實上係人哋嚟到遠東，唔好話人哋人類學家係知識分子啊，人哋學埋你嗰啲新界人嗰啲話啊，唔好話廣東話咁簡單啊。仲呢個黃振文仲以係唔識廣東話為榮。你想想是多麼自大與無恥， 他專門這樣 說，他特意串你們香港人嘛。 我現在都還不懂講廣東話， 我現在都還不懂的，這樣還懶有東西拿出來講的 意思。 所以你想想他的心裡面 不屑學， 他就當你是一班土人土話。 他的意思就又是強調一國咯，用這句說話說，即是你香港人呢要看清楚形勢，即是說呢以我為主。我問我怎麼講廣東話， 這個是國策來的。我話唔好，千祈唔好信嗰啲人咧，話中國專家話俾你聽有兩條路線，一條叫做開明派，一條叫做保守派，而家正在鬥爭當中。上一鋪已經中咗伏噶啦， 特首選舉係 特首選舉後呢一啲人又再出動噶啦。我哋要俾時間習近平，佢捉緊一盤好大嘅棋，頂你三年前已經捉緊嘅呢盤好大嘅棋，捉咗三年都未捉完，即係唔好再信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即係黑無常白無常。穿曬崩嘅就得一隻腳嘅啫嘛，得一對腳嘅啫嘛，嗰對腳就係共產黨。佢永遠都係揾啲左嘴出嚟去 spin，去製造氣氛，即係黑社會一樣。其實黑社會咧就即係鱷魚頭腦襯底嘅，但係咩咧？永遠都兇咗你先，兇咗你係咩咧？最好你主動跪低。咁你主動跪低落，佢咪乜都唔使做咯。佢目的已達啊嘛。咁所以呢啲咩基本法幾多周年乜春嘢嘅研討會座談會。仲有好多左嘴未出嘅，嗰啲劉少佳啊、陳佐義啊、徐澤啊等等一大扎呢啲嘅，仲未有嗰啲胡漢清啊、梁愛詩啊，一大棚嘅。你諗下人仲有幾多年咧？二十年啦，我覺得。1997年到而家，二十年啦已經。 係回歸廿週年啊嘛。今年 係聽住呢班人冇停過。 係。 佢仲勁過餘爭啊！餘爭而家都唔開麥啦，係咪先？大佬，你留意一下。我是1991年開始在立法局工作，由1991年到而家呢班咁嘅人，是冇停過嘅。你諗下幾恐怖啊！包括1992年加入行政局嘅董建華，即係話呢二十幾年嚟香港都是同一班港奸左嘴喺度，係幫緊共產黨嚟去 manipulate 香港人。 只不過係個牌頭喺度換人解。 所以我就話係咪應該要醒一醒？如果你真的喜歡看傳統媒體的，恭喜你了。我覺得是所有新媒體應該不要再去 play up 這班人他們所說的事，你喜歡做就做了，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你大Q嘛，你覺得不懂廣東話這麼巴閉嘛，你就喜歡做就做咯，你就派解放軍進來逐個地方去搜查那些、學生啊，走去捉那些懷疑走去旺角騷亂那些人咯，是不是軍管咯，是不是你那些國內的官僚貪官，你夠僵令到香港的股市暴射的話，你就做咯。 所以我想說呢，就是說其實 剛才我們所說的就是其實你看到現在的局勢不要再說什麼大和解了，沒接下來的補選都是了。 我告訴你、就是、如果689說叫立法局泛民的議員上去考察大灣區、只有一個條件，你問689將來會不會動用香港人的公帑投資下去大灣區 Yes or No、講完了你不答的話、不用說是嗎？ 我沒說過有咯，佢話 咁啊，即係唔使去啦。如果係咁，係咪喂？你做立法會議員、民意代表，長毛我都係咁講啊。你哋嘅職能唔係著件平反六四 T 上去走個圈走翻落嚟啊！你要問清楚，將來會唔會將香港財政儲備投資落去大灣區？呢、這個真係我最擔心嘅嘢。是吗？你再穿件平凡六四 T 上去，上去佛山啊，上去东莞，上去肇庆托咩？真系。 其实就算你唔问到啦，去嚟做咩咧？好快你就知道林郑嘅班底。如果只要系陈茂波做财政 司，到佢啦， 基本上都毫无怨念。即系我毫无怨念，就系一定咧就会开我哋嘅仓。 你买边个？ 我买边个？ 你买呢个汤房波？ 我咪汤房波做。 咁啊，得我同你一齐噶喎。 咁佢咯。 咁我咁啊，夹硬买啲唔系嘅咯。陈德霖咯，乱噏咯， 唔会啊！陈德霖而家成千个做财政司司长，得个咁样嘅三百几四百个， 系 唔会做嘅。我觉得你而家做到个势根本系得汤旺波啊嘛。我所知啊，黄东胜根本冇人揾佢。吹出嚟就话咧，佢turn down。梁高美仪从来都冇谂过加入政府。呢啲全部 呢啲名系专登抛出嚟， 呢啲全部都系烟幕，根本从来冇揾过佢哋啊。你想想陳茂波一個這麼重視北京怎樣看他的人，他怎會還有三個月落台去裝修個官邸、你要記住這些老左呢，他做事不厲害，但是看眉頭眼額見風使利這些事就精甩邊的，真的、 但是陳茂波算是老左嗎？他像是、 他都是靠689梁粉系的嘛、 他靠 他一條蛋散， 是他醒目仔的，就是柴仔 連香港大 他不是老左， 大的會計師行都沒做過，就任職於一間叫陳茂波會計師行、 你所說的用的是碎餅來的，餅碎來的，他是 喂大佬啊，你來來去要不就是李家祥那些、所謂即大 Masa、鄭武智、那些、在會計界， 即是他在自己的業界都已經， 大佬他是比譚香文、都不如、我想真的都是同人報下税嘅啫，係嘛？ 所以佢好肯做呢個位咯，唔係好嘢講咯，佢咪好肯做咯， 團地咯， 係啊。如果佢話一蚊都可以走粉咯， 係啦。 因為佢喺個業界根本唔係咁高聲譽嘅話，亦都唔係咁即係咁所謂有可以賺錢嘅能力咧，咁高嘅能力咧，佢咪中意做財政司司長咯。因為就好似之前你 即係佢出嚟揾食， 佢係落係係揾食噶嘛。 雙辣椒底下劏房都冇得賺啦。 他拿這個位置來賺食的嘛，他是真的拿這個財政司司長的位 置，所以我就說如果他是陳茂波很大機會的，我 過度啊做這個財政司司長， 現在的懸念只不過就是說袁國強會不會被迫留任而已，現在之前傳出來的律政司司長又是廢泣的、莫樹聯就是那些、喂大佬，我都說了，如果我余若海莫樹聯，坦白說我只是接政府的 JR 幫你打、一年我都賺你成千幾個納稅人、我不用上立法會給你班議員在這裡遊論、不用你長毛在這裡拉布、我為什麼不在外面接你政府官司做，而走去做律政司呢、 而且接下來的律政司是很可能是需要做很多 dirty work， 即係諗啦，係嘛？ 係啊，所以嗱係啦，你又要咁啦。喂，我係咪真係為我為乜嚟去要即係錢又少咗，揾少咗，然後跟住又要入去咧做咁多嘢，可能要連自己嗰個律師嗰個嘅叫做， 所以你只會揾你揾到一啲咩咧？係揾唔到錢嘅律師，調翻轉係借入去做律政司司長，嚟去培養個人脈關係。令到自己將來可以在法律界賺錢的人、這些人就是大家想到是什麼人的、一定是那些左嘴裡面的質素低的、入不到 馬恩國 那些 入不到法律界的主流，我覺得其實、其實蘇錦良都可以的，我覺得、他都是律師來的， 他是律師仔，移民律師，移民律師好像不是大律師，他好像 Who cares 有什麼所謂呢，現在陳美玲都可以做教育局長，蘇錦良為什麼不可以做？ 陳美玲是不是真的教育局局長啊？會不會 流的，我覺得是什麼呢，叫做即是 陳美玲都是 sell 自己本書， 嗱嗱話為咗佢本書， 係啦，咁所以記者問佢，佢答到 無靈兩可，咁等你估下， 係啦，等你估下， 好成功啦，俾佢炒咗幾日啊， 但唔係啊，都慘噶，啲網民炒翻嗰啲衰嘢出嚟， 我係 desell 咗，其實我覺得係，咁你以後陳美玲翻嚟香港都麻煩我，我覺得其實，即係呢啲叫即係聰明反被聰明誤啊，真係，本來唔係咁多香港人咧。留意陳美玲在日本的言論㗎嘛？ 咁你而家你又睇到啦，即係所謂嘅熱廚房亦都有咩意思咯？你而家任何， 但如果陳美玲得咧，我覺得我就貼下向太啦。 向太做咩啊？ 保安部長，保安部 局長。OK 喎， 係啊係啊， 係嘛？ 哇！咁香港好太平啊， 好太平， 好太平啊！大家都會 官民一家 親到，係啦，揾到食。啲保護費啊，全部啊，即係可以 一支旗收曬。但我覺得是假的，我覺得奶媽去到這麼 desperate 到這個地步，那當然很多人就跟車貼得滯，我覺得。 不過你就顯示出陳美玲的 case 都是的，好像你所說，她的名字一上去之後，就很多網民就翻回她的舊，即是舊文出來，去即是叫做，即是怎麼說啊，去討論一番， 起底啊， 起底啦，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更加證明了，就是說這個真的很熱的廚房。你點樣？你黐埋佢咧，都未上任啊，就已經係會係身敗名裂。 唔係佢而家你見 火海啊嘛， 呢個火海，呢個火海仲有陣六八九味啊，呢下先難搞啊！你明唔明啊？嗰種異味啊，我諗比熱力啊，即係異味加熱力啊，即係話等於一個化糞池著火啊！而家係唔係廚房啊？廚房都好啲啊，大佬而家係糞坑著火啊，汗廁著火啊！你敢不敢入去？ 一身臭啊！ 咪系咯，即系你有第一，你有阵六八九太上皇的异味喺度。你入去变咗，你觉得自己是跟六八九嘛？你见到而家奶妈是完全销声匿迹噶嘛？就算你话我筹早班子都好啫，我唔觉得佢应该低调到咁嘅地步、啊。 大家记翻啦，记翻六八九未上任之前嗰两个月啦。 喂，写两封香港家书得啩？ 好 high profile 噶，好似你所讲，而家唔系，而家嗰阵时嘅反而曾荫权咧就本来 low profile，不过后屘最衰佢嗰最后嗰几个月咧就有好多嗰啲丑闻啦咁样。但系其实正常嚟讲都系噶，你而家你睇翻呢几个呢两个月，你睇到六八九仲 high profile 过啊777。 那梗係啦， 仲 high profile 過佢。 喂，啱啱即係話你諗下，喂，中港司機去東莞當年都唔會咁密啦，一翻嚟又即刻搞個團上去，即係上去東莞玩嗰啲團。大佬，你睇六八九，即係我真係戥佢個神擔心，你諗下，即係一翻嚟又再搞喎，又話同阿蘇錦良又再搞個團上去，佢又自己去喎，跟住又叫袁國強又再搞喎。咁好明顯就係佢係嗰啲東莞夜場嗰啲燈頭嚟㗎啦。 嗰時又話屋企啊個女啊點樣？ 唔係咯，又講話個女 又話 要照顧喎，咁咪成日配咗恩平去咗東莞搞咩咧？ 係咯。 咁啊，齊恩又點咧？係嘛？ 係咯。喂，而家大家知唔知啊？齊恩而家 其實齊恩咪跟咗上東莞啊？ 我覺得應該關心下齊恩嘅狀況。我個老豆而家仲癲過以前， 仲忙過以前， 仲忙過以前喎。我諗龍蝦都要關心下喎，會唔會東莞有頭家咧？借呢個大灣區係嘛？喺上邊即係話，即係九個城市好似係嘛？ 係啊， 惠州、深圳、佛山 都係九加二咯，總之係啦， 都係九加二。 佛恩平、台山 啊、 南沙係咪？ 唔知啊，南沙今日跟住香港澳門咯， 香港澳門係 九加二喎，唔夠喎，仲爭一個。 咁啊，每區搞一件都得喎，真係真係嘅喎，每區一件都得喎，真係。所以我就話如果奶媽而家呢咁嘅情況咧，佢唔諗清楚，其實而家都唔係重唔重，即係組織個新政府嘅問題，而你究竟你要香港人去明白呢個政府係咪太上皇？如果唔係，佢應該 make 一個好清楚嘅 clear 嘅 statement， 即係話大灣區發展計劃將來係會納入邊一個局裏邊去睇嘅，由邊一個官員去負責？嗱，見到而家冇喎。我估個雞棚就會答㗎啦， 有個特別嘅 pose， 叫大灣區合作論壇。然後下面有一個直屬嘅政務官去 serve 呢個職位 executive arm。個主席就 主席就 應該財政司司長。 財政司喺呢個 board 裏邊，喺呢個大灣區合作論壇。 係 咁然後佢兩兄弟咧，就下面咧直情係有行政部門俾佢點嘅。屌咁咪即係特首。係咪？佢管轄嘅範圍仲大添啦。 係喎。 咁你到時頂，你咪揾幾件嗰啲咩李華明嗰啲蛋散入去。 賣下魚蛋吃下火鍋咪算 咯。咁好似你講咯，阿三咧即係七七七做阿三咧就搞政策咯，民生政策咯。 我係嗰啲搞佢搞， 繼續搞民生 政策。BSA 啊嗰啲俾佢搞，咩BCA 啊嗰啲俾佢搞，咁係啦。 搞咯嗰啲。 咁但係你諗下，你只要你只要吸咗啲舊嘢落去，你嘅公共財政開支，你嘅重大嘅政策嘅 scope， 其實都已經係 PM 曬啦，俾人。 嗯。即係變咗成個呢個財政儲備係 serve 一個咁大嘅區喎。 喂，同埋你係再進一步將香港特區政府 downgrade 啊！你唔好話六八九話冒埋香港吹上去大陸，呢下自我矮化。呢、這個大灣區計劃啊，可以咁講係另一個真正令香港矮化嘅計劃嚟。 嗯， 我成日都話，如果你要呢個計劃成功，得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要香港成為大灣區的龍頭， 嗯， 不只是得把口講，即是話將我哋的邊界拓展啊。 佢個龍頭可以俾阿六八九做噶，你知啦，六八九做的龍頭咪即係聽曬阿爺話，仲加多以前重。 嗱，我冇所謂， 都可以噶。六八，哎，你前講 多，你名正言順， 前即係特首， 名正言順俾六八九管埋佛山肇慶 啊。 嗱，咁我話叻啦， 嗯， 即係話將香港的邊界啊越過深圳河， 係， 嗯， 向北拓展。呢、這個真係大香港啦、 嗯！ 我俾六八九做又如何啫？係咪先？咁啊仲好喎，我覺得。 嗯、 不過喺呢個區裏邊係行香港嘅制度。嗱，你話要香港人翻去啊嘛？咁你冇理由噶。譬如我喺呢個三藩市，我喺 Silicon Valley 也好，我喺 Oakland 也好，我喺聖母斯也好， 嗯、 我 entitled 嘅美國嘅福利、司法制度、講嘅語言。全部一樣噶嘛，如果你係 Bay Area Economy 呢種 concept， 咁嘅話，咁正常應該係將香港嘅普通法，即係話我再講，如果城寨能夠喺大灣區唔使翻牆，係每晚廣東省嘅聽眾聽住啦，唔使翻牆，能夠準時睇到我哋節目咧，大灣區一定成功，我覺得。是吗、 嗯、 即是说广东省的人可以继续好像我们这样、嗯、 你都好成功 畅所欲言、啊、 你都好成功了个view数即刻啊现在 有大湾区的居民加入我可能 有没有有没有大湾区不是9加2的 挥手有没有9加2的听众在这里、啊、有的话就大家挥下手是的是吗如果得的话咁你就同我哋一齐去孖叉六八九喎？ 唉，梗系唔会啦！我觉得六八九，你如果系都系话六八九做嗰个龙头咧，佢就只会拉低香港，就令到香都好似话名义上就六诶呢个香港做龙头，但系其实就拉低香港。 咁咧就系同嗰啲一样， 同一样， 咁即系话香港系雾霾嘅污染来源。 系咯， 呢个已经系一个暗示咯，即系踩低香港，贬低香港。甚至實質上做一些行為破壞香港的優勢， 繼續釋法嘛？你聽到啦，過去幾次啲咩二十週年回歸二十週年嗰啲嘅座談會當中，已經預告會繼續釋法嘛、 嗯。 所以你講得啱㗎，嗰個而家律政司咧，有可能真係袁國強要繼續做嘅。 你見到嗰啲黃振文嗰啲咁癲，邊個做咗佢啦嘛？ 啊，因為嚟緊咧， 大佬如果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在法律界有一定地位的人，誰、敢接袁國強這個火棒先、 嗯、 喂，我想他是整個火燭的這個化糞池裡面、 啊、 最熱的一格， 他只有可以選的就是、這個 馬恩國啦，還有那個 周浩鼎也可 以，周浩鼎啦， 容海恩可以用時間停頓， 是啦，那跟著袁國強啦在這四個當中，那我想中央政府都是不如是袁國強說了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啊、 嗯、 說了是不是， 通常很多人就說他想出去執業，因為他都賺到很多錢、 嗯、 但是我就說呢，其實問一下向太都知道的，其實有些組織加入了就不可以退出的、 啊、不是說你退就退的， 是啦，不是說你退就退的、嗯、那這些組織通常都很有權威的，其實、 嗯、 包括共產黨、 嗯、 那你就做過共產黨的律政司司長，亦都收過人工，唔係咁容易走嘅喎。國家需要阿七嗰陣時， 國家而家就繼續需要， 國家繼續需要你嗰陣時，你唔可以匿喺個豬肉台下邊搞下搞下咁樣，因為打開個豬肉台，嗰、那個總書記都會出嚟， 都喺度，見到砧板隔離， 見到塊廁所板都會見到張德光嘅樣咁、嗯、所以我覺得大家對呢個組班就唔使有期望，我覺得。同埋你見到嗰種進擊法咧，而家拘捕啊嗰個情況， 咁、嗯、所以呢個咧就係 完全唔覺得係一個所謂 honeymoon 啊，係我覺得好唔尋常啊！唔尋常嘅地方係咩咧？實際上嗰、那個 game plan 我覺得係咩咧？係假裝換特首啊！我覺得而家、 嗯、 表面上叫689 step down，然後實際上呢就是通過人事的重組呢去採取一個更強硬的政策。嗱，你見到而家最憂心的就是嗰個社會的反對力量開始消散，同埋個民氣已經消散咗七七八。 係。 咁所以咧，佢再進擊嘅話咧，就差不多連困的能力都冇。 其實所以六八九咧講咗一次真話， 就變咗太極師傅咁噶啦，真係。 佢講咗 而家對家共產黨 MMA 係啦，我哋係太極師傅。 六八九咧講咗一次， 我哋就穿著絲綢嘅白色上衣喺度。 係啊，我哋一樣喺度一帶一路嘛，所以就穿著絲綢咯， 連一點都突埋出嚟啊，大佬！ 六八九咧過去咩語言藝術啦，又大話精，但係佢終於咧有一次咧講咗一次真話嘅，嚟緊香港會係六八九二點零、三點零、四點。嗱，佢真系已經非常講得非常清楚啦。依一個，因為點解咧？要睇你要知道佢點解要講咧？即係簡直喺不吐不快去到，你成日以為我被 TQ 啊？你成日以為我嚇而家嚟緊會入賊啊？會嚇因為 UGL 事件會嚇坐監啊？冇嚟緊。 普京嚟 啊！係啊， 係啊， 佢真係忍唔住要講啊！你全部錯曬， 忍唔住笑啊！佢真係嗰個係梅德韋傑夫嚟噶，我先係普京啊！ 係啦，佢先係普京， 即係話你而家睇到啊嘛！佢咪用呢個大灣區區委書記嚟去壓 Q 住香港特首咯。好啦，到六八九做咗幾年之後啦，共產黨就用各種各樣嘅理由拉 Q 咗佢啦，咪擺個自己人上去。嗰個咪成為特區太上皇咯，嗰個咪真係佢自己嘅人咯。不是內地的人，我意思是說 所以我剛才這樣說都是說其實不代表689不會入賊的，不過他看的 picture 是這樣，他看到的689自己看到的 picture 就是接下來我是太上皇，接下來777都要聽我之笛，接下來你曾俊華沒運行，他是看到一個這樣的 picture。 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仍然有一個可能性的，就是他都是棋子來的，佢六八九都係一個棋子，到咁上下有需要嘅時候咧，呢個棋子係絕對係可以， 可以棄出呢個， 棄出抌落監獄都得。 咁你令計劃好，周永康好，孟建柱好，一大扎都係咁啦。所以我就話咧，大家唔好諗翻轉頭，你唔好諗翻轉頭，你哋好清楚啊，點解胡蘇會死？你而家越嚟越清楚。點解林鄭要講係要繼承梁振英嘅路線？因為正正就是這個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部署，是對香港在二十年主權移交二十年之後要進入下半場的部署，因為之後我覺得現在所謂的發夢什麼永續基本法那些真的是發夢，現在他根本上是到時到後就吃了你進去就不需要一國兩制了嘛，不過你是在走他的制嘛， 他而家將呢一個咩咧？一國兩制到最後變成一國一制的責任推俾香港人嘛？佢而家已經部署緊， 都咪就喺大灣區委區書記嗰度咯。 而家亦都咧係透過啲黃振文啊啲人講咧，就將 係兩制令到一國要收翻嘛？ 係咯， 兩制嘅落實 係你哋香港人啊嘛，喺度一直係危害國家安全啊嘛，做啲嘢。一直咧抗拒中國實行佢嘅主權啊嘛。 我想問啦，阿黃生。哪一方面我們抗拒實行這個主權，你就拿23條出來咯。 喂，我們的釋法權是在我們那裡，你們在那裡壓支壓阻做什麼？每次我們釋法你就壓支壓阻。 哦，即是這樣，現在即是說你非禮我喊一聲，喊一聲都有罪。現 在當然啦，我的權力範圍，我非禮你是我的權力範圍， 即是你白白聲地走下來。 現在是這樣，他的邏輯是這樣的。喂，包括非禮你的，我的權力。 咁我真係要問米請返烏維榮上嚟呀，真係當年阿烏維榮真係俾人誤解呀，佢係先知嚟呀，即係話 佢話你不如享受啦， 係啦，當年喺城市論壇我記得烏維榮李柱明就係烏維榮喺呢個六四之後嘅城市論壇講，與其都係俾人強姦呀，不如就享受啦。咁我覺得當年香港人對佢呢係太過 harsh 啦，鬧到佢呢屈屈而終，即係我覺得要平反呀，呢個係先知嚟嘅。其實第一，佢知道共產黨好過咩嘢， 佢簡直咧可以 咁講出嚟， 喂，佢簡直可以同阿彭定康齊名啦，因為兩個都係講曬啲真話出嚟噶， 都係屬於先知嚟 嘅，先知嚟噶。 即係你諗下啦，即係而家咪一樣咯，黃振文嘅 logic 咪就係咁咯，係 啊， 係咪？第一搬龍門嗰係佢，第二係由佢點樣界定係呢啲危害國家安全嘅。頂你連選特首都關乎國家安全㗎嘛？ 係啊， 咁啊踢波又係啦。 係顏色革命咧，搞到今次個選舉， 喂，咁恒大嚟對東方係咪咧？ 啊， 是不是危害國家安全呢？又足球啊， 是的，如果 你香港贏了就是的， 就不可以贏了， 是不是？國歌那些都是的， 不是，邏輯是真的這樣的。 如果我們奪命撈鬆的收視超過3000，是不是危害國家安全呢？ 是的， 所以今晚就好像很穩定， 很穩定，沒 危害國家安全， 不要超過3000， 不要過，不要過， 我估計人 不要超過3000， 不會這樣刺激共產黨的，我想他們現在都是2100而已，我想我覺得我們的聽眾很愛國的，是不會用這個方法來刺激這個共產黨的，我覺得 不是啊，即係講真，唔係講笑。黃真文佢最近論壇所講嘅嘢嘅邏輯 ，exactly 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即係唔係講笑。即係話咧，嗱，我哋話嗰陣時話佔領中環，爭取呢個普選落實，根據基本法普選落實，因為你用嘅方法，即係好似嗰套戲啊，我哋成日講啊，周潤發嗰套戲咧叫做咩話？周潤發同阿周，即係一個皇帝，一個王子。 讓子彈飛 唔系，一个皇帝一个王子，咁个 满城尽带 黄 金甲， 黄金甲， 你实唔记得个名字，你净系记得嗰啲宫女嗰啲， 系啊， 个个都波涛汹涌。 咁咧，嗰度就系话个问题喺边度啊？系我你问我攞啊？个问题系， 唉，周杰伦啊嘛， 周杰伦啊，你问我攞啊？连仔问我攞嘢都唔得， 杀你 啊！杀你！咁你而家攞嗰啲嗰样嘢系本来属于佢，即系本来应该系个皇位咧，你系咪你都系？傳俾我哋噶啦，咁我哋嘅情況唔係啦，我哋嘅普選嘅嗰個嘅承諾喺基本法寫咗出嚟噶嘛，我哋只係要求你落實你個嘅承諾啫嘛。嗱，而家咧，如果按我哋都話呢個邏輯啦，就係你問都唔啱，你要求都唔啱。 系， 我几时俾你？ 嗌非礼都唔得咯， 系嗌非礼都唔得。 系啊，而家就 即系释法就系咁啦，释法就系嗌非礼你都唔得。 嗯， 喂，我都话啦，香港人薯粉现象只系反映到香港人已经去褪到一个。好底線嘅底線， 嗯、 就係、是、一個 less evil 咁嘅建制派，我哋都接受啦，係嘛？但係喺共產黨眼中唔係啊嘛，我哋佢而家唔係要穩定香港局面啊，佢係要將香港借住而家呢個橫掂都扯爛曬塊面，就要按佢嘅 game plan 將香港擺落去佢嘅計劃裏邊、加快地實行啊！我覺得係，所以我成日都講未來嗰五年係會比梁振英呢五年更撲街，嗱呢、這個我敢同大家賭。是不会有和解的好即是这个机会、 所以民主派有心理准备啦， 我觉得他们对个政局的认识是不足，我觉得 一阵我们回来 讲下补选， 讲下补选 好、休息一阵先、